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佳。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唐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7月28号，星期三，农历6月19。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北京健儿首获东京奥运会金牌。 东京新增感染病例近3000人，日本首相表示不会停办奥运会。 北京发布外省区市机动车交通管理新措施。 为应对近期降雨，本市水务系统启动防大汛应急机制。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奥运速递。 关注东京奥运会，昨天东京奥运会的跳水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北京选手张佳琪和搭档陈芋汐轻松夺冠。请听体育广播记者林苑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北京选手在东京的第一金。7月27号的奥运会跳水女子双人十米台决赛上，17岁的张佳琪完成，和搭档陈芋汐组队1年半，齐齐组合以363.78分完成了他们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的奇袭，超过亚军50分的夺冠分数，尽显实力雄厚。但在赛后，张佳琪坦言，第一次的奥运会还是让人有点懵。 其实是有点懵的，因为就是小的时候都是看哥哥姐姐们在上天，我觉得他们特别厉害。其实真的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才感觉到那种压力。 但努力实现从小以来的梦想也一直没变。 拼啊，带着一颗拼的心，肯定非常开心，就特别兴奋。这从小到大的梦想，就是也不容易实现的。 北京举行奥运会的2008年，4岁的张佳琪开始练体操，2012年之前转练跳水，2016年里约奥运会前奥运选拔赛上获得女子十米台全国冠军，东京奥运会夺冠。张佳琪的成长仿佛每一步都正好踩在奥运的节拍上。2008年北京奥运会种下的一颗小种子，在2020东京奥运会上开出了一朵绚烂之花。 北京健儿首获东京奥运会金牌，北京市委市政府昨天致电祝贺。贺电中写道，北京运动员张佳琪在第32届奥运会跳水女子双人十米台决赛当中，沉着冷静，顽强拼搏，与队友配合勇夺冠军，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再添一枚金牌。在此，仅向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跳水队致以最热烈的祝贺，祝愿中国体育健儿再接再厉，为祖国和人民再立新功。 北京体育广播记者王楚烟昨天第一时间来到张佳琪在北京的家中，采访到他的母亲，来听报道。 张佳琪的母亲得知自己女儿拿了奥运金牌后，她表示， 一切从零开始，奔下一个目标，继续加油吧。 走进张佳琪家中，随处可见温馨的场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张佳琪收藏的各式各样的芭比娃娃及盲盒手办。 这芭比娃娃是谁送的？ 是您给她买的吗？ 由我给她买的、这里有教练的、还有那个记者。 由于平时训练比较忙，聚少离多是张佳琪与父母生活的常态。今年17岁的张佳琪即将步入高三，面对未来有何期待和打算时，佳琪妈妈有这样的期许： 能够上大学，然后从事他喜欢的职业，就是跳水职业。 我们来盘点一下昨天的赛事情况。今天东京奥运会赛场上将有哪些看点呢？请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介绍。 在经过了第二天中国代表团的无金日之后，昨天中国队一共获得了3枚金牌，庞伟、姜冉鑫在混合团体10米7手枪中逆转摘金，杨倩、杨浩然在混合团体10米7步枪中收获了金牌，杨倩也拿到了个人奥运会的2枚金牌。在跳水女子双人十米台的比赛中，张佳琪、陈芋汐组合毫无悬念地获得了冠军。而中国女排在小组赛第二轮中虽然有所起色，但还是以0-3完败给了美国女排，中国女足则以2-8惨败给了荷兰队，黯然出局。在女篮赛场传来了好消息， 中国女篮97-55大胜波德黎各，中国三人篮球女队则顺利晋级了半决赛。在今天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冲击。在赛艇比赛中，男子双人双桨决赛，张亮、刘志宇将有机会登上最高领奖台；而女子四人双桨决赛，张玲、陈云霞、吕阳、崔晓彤也有机会争取冠军。在跳水赛场，中国队将继续捍卫跳水梦之队的荣誉，谢思义、王宗源在男子双人三米板的决赛中将登场亮相。体操赛场在结束了团体争夺之后，今天将开始个人项目。男子个人全能决赛中，肖若腾、孙伟都具备了冲击奖牌的实力。在今天晚间的举重赛场上，石智勇将在男子73公斤级的决赛中延续中国举重本届奥运会的辉煌。 我们再来关注日本的疫情形势。东京奥运会正在举行，新冠疫情形势也异常严峻。截至昨天下午5:30，日本新增新冠确诊病例7629例，自今年1月9日以来首次超过7500例，多地新增病例数创新高。 东京都政府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东京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2848例，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同处首都圈的埼玉县和千叶县当天新增确诊病例数也创下历史新高。 日本首相菅义伟当天傍晚就此表示，将保持强烈警惕，以防疫情扩散，同时否认了东京奥运会停办的可能性。菅义伟呼吁民众避免不必要的外出，在家通过电视观看奥运会和残奥会赛事。 国内方面，记者昨天从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6号0点到24点，南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1例，其中7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南京市新冠肺炎感染者增加到112例。从完成的病例看，目前引起南京疫情的毒株是德尔塔毒株。 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昨天发布通告，进一步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全市零售药店暂停向市民销售含网络销售退热、止咳、抗病毒和抗生素等4类药品。 回到本市，记者昨天从市交管部门了解到，从今年11月1日起，外省区市机动车限行政策新规将在本市实施。外省区市车辆进京证限行区域扩大，只要进入本市行政区内道路行驶，就需要办理进京通行证。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对过境外省区市车辆的影响，对进京通行证采取分类管理，其中不进入六环路以内道路、通州区全域道路的，办理六环外进京通行证不限制办证次数及时限；需要进入六环路以内道路、通州区全域道路的，办理六环内进京通行证，每车每年可以办理12次，每次有效期为7天，与原有进京通行证办理规定保持一致。 此外，为了消减核心区交通压力，综合考虑路网承载能力和优化出行结构，将持有进京通行证的外省区市车辆进行区域由二环及二环内主干路扩大到二环及二环内全域。新版通告预留了缓冲期，11月1日起实施。 在昨天举办的第23届中国科协年会自动驾驶汽车产业落地与示范运营论坛上，北京市智能网联汽车政策先行区正式开放自动驾驶高速场景，允许百度、小马智行等第一批获取高速公路测试通知书的企业开展试点测试。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推进工作组负责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孔磊介绍说，亦庄先期将开放京台高速5环到6环段10公里进行测试。 下一步呢，143公里呢，会根据我们这10公里的验证和测试的情况逐步开放。 北京市经信局副局长姜广志解读，北京市智能网联汽车政策先行区高速公路及快速路道路测试管理实施细则时表示，细则创新了自动驾驶车分阶段审核管理机制。 商用车自动驾驶载物示范需经过车辆货物半载、满载模拟测试2个试验阶段，审核后才能开展载物示范应用，要经过规定里程的测试后才能申请开展特殊时段 和特殊天气场景下的测试。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孔磊进一步解释说，首批开放的十公里高速公路路测设施安装完毕，和自动驾驶乘用车、以重卡为主的商用车可以相互通信。目前自动驾驶车在高速公路上的行驶区域、时间等方面都有一定的限制。 出去测试的时候，专用的车道原则上是在右侧的两车道内，目前我们还是要求它避开早晚高峰、极端天气。测试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会逐渐放开。 细则还创新了高速公路测试技术规范，增加包括高速公路危险场景等五项仿真模拟测试，作为封闭测试场测试的补充。小马智行副总裁、北京研发中心负责人张宁认为， 未来啊，北京市民说不定也能够享受到从亦庄的到大兴机场的专线。商用车领域的话，重卡将来能够在干线物流领域进一步深耕和拓展。 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十三五期间，北京市共淘汰老旧车109万1000辆。目前，本市国五级以上排放标准车辆占比超过60%，累计推广新能源车40多万辆。今年，北京市大力推进机动车油改电，通过淘汰补贴政策，累计淘汰国三汽油车84000辆。 上半年，五环路内4.5吨以下持证普通货车新能源比例达到96%，在城市副中心等施工体量大的区域开展纯电动渣土车试点，已经累计推广新能源车43万辆，其中纯电动出租汽车12000辆。 关注本市天气，市气象台昨晚9:30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一直到今天上午9点，本市仍有明显雷雨天气，部分地区可以达到暴雨，局地降雨量50到80毫米。 北京正值七下八上主汛期，降雨频繁。记者昨天从市水务局了解到，为应对近期降雨，即日起水务系统启动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应急工作机制，全体社训干部职工取消休假，全力以赴做好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经过95小时连续作战，北京排水集团抢险队圆满完成支援郑州抢险任务，昨天启程返京。抢险队先后完成郑开路京港澳高速桥下、七里河南路东侧、莲湖路下穿隧道等7处积水区域抢险抽生任务，累计抽生量53.5万立方米。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昨天发布2021年北京市人力资源市场薪酬调查报告二季度。这份报告特别针对北京地区2021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薪酬状况进行了专题调研。 报告显示，北京市2021届高校毕业生的薪资水平在每月4000到11000元之间。互联网行业技术研发或专业技能类岗位招聘应届硕士及以上学历毕业生的薪资高达每月10992元。 北京市卫健委昨天发布《北京市妇幼健康事业发展报告2011至2020年》。报告显示，十年来，北京市妇女儿童健康水平显著提升，全市女性期望寿命达到84.9岁，主要健康指标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水平。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报道，110项物业服务清单和计价规则出炉，10月起执行。 北京青年报关注，本市出生医学证明可以线上申领。 新京报报道，河南实行城市汛情一日一报。 新华社关注，财政部紧急拨付30亿元支持河南省灾后恢复重建。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上7点播出的北京新闻，今天推出系列报道《首都臭氧攻坚集结号》第3集，广泛倡导实现双赢。 早上7:30播出的主播在线国内资讯，关注台风烟花今天将移入安徽，郑州市全域基站信通信服务全都恢复。前沿科技关注，科兴发布试验结果，接种第3剂新冠灭活疫苗后，中和抗体水平显著提高。 东京奥运会正在进行中，作为东京奥运会的主场馆，日本国立竞技场日前亮相。国立竞技场有哪些亮点？日本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建筑？上午10:25播出的编辑部的故事，我们通过一本书《世界建筑旅行地图日本》来跟大家聊一聊。 最近，国内第一个所谓超写实数字人在网络上获得热捧。据统计，国内一家大型视频网站仅在过去的1.5年时间里，每个月就有超过4000个所谓虚拟主播账号注册， 虚拟偶像凭借什么再次成为数字经济中的爆款？所谓超写实数字人又具备怎样的优势呢？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整点快报节目今天将连线记者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本周股市出现较大幅度波动，高速赛道还能选吗？暑期出京旅游热度不减，受疫情降雨影响，出游线路选择发生了变化。相关连线内容欢迎您到时收听。 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我们一起来关注。支付宝昨天宣布了对小微商户的降费细则，未来三年，也就是2024年9月30号，对于全体支付宝收钱码商家，收款提现继续免费，并且提现免费不设单笔上限和单日上限。此外，符合标准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有经营行为的个人，8月1号起就可以领取网络支付服务费9折优惠的权益。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气温24.7摄氏度。今天早晨阴有阵雨，白天将出现间歇性雷阵雨天气，出行请备好雨具。近期北京雨水频繁，请大家不要到河道附近游玩，远离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防意外发生。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阴，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今天夜间阴转雷阵雨，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7摄氏度。今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阴，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是19:32，明天的升旗时间是5:10。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秦倩编辑、腾欢、刘佳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路面狭窄曲折，没有行道线，人车混行，居民区外的这条道路安全隐患令人担忧。 车拐过来的时候是一个死角，特别不好走。这边电动车呀、自行车也特别多。 人行步道最窄处仅30公分，通行困难。居民盘拓宽方便出行。 现在别说轮椅，你人正常走过去，你要不侧身都不行。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家住朝阳区的听众季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广渠路与大郊亭北街之间有一条南北走向的黄金庄路，临近住宅区，道路车流量大，路面又窄又曲折，经常出现人车混行的状况，为周边居民的出行安全带来隐患。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实习生李敖的报道。 25号上午，记者来到了朝阳区黄新庄路，发现这条路路面比较窄，没有车道线和人行步道。季先生告诉记者，这条路上车辆和人流量都比较大，有人车混行的危险。 这个路，我们认为是规划的，就是主动脉，车流量非常大，周末可能会少一些。你要平时的话，这个点儿那简直就人啊车特别多。 季先生说，黄新庄路道路中段有一个拐角构成了视野盲区，车辆和行人从道路两头过来看不到彼此，容易产生交通事故，非常危险。 车拐过来的时候是一个死角，特别不好走。这边电动车呀、自行车也特别多。如果是自己走路或者骑车哈，你走到这儿你就得特别小心，因为万一有不注意的，或者说人家早上特别着急上班呢，这个死角就实在是很危险的。 黄新庄路车流量和人流量到底为什么这么大呢？季先生告诉记者，黄新庄路靠近大郊亭北街，周边有很多居民区，人口比较集中，而且大郊亭北街与西侧的西大望路交汇处是一个丁字路口，由北向南的车辆无法原路返回，只能通过绕道经过黄新庄路，这就导致了这一路段的车流量非常大。 大郊亭北街捅过去那边头上是那个西大望路， 这条路捅过去，它是一个丁字路口，由北向南的车，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是往国贸方向去，他回来的时候或者往这边走，这个路口他是没有办法左转，所以他必须得走这个路。 而除了道路狭窄没有人行步道之外，记者也看到黄金庄路一侧的围墙里是大片空地，已经长出了许多杂草。季先生说，这是拆除道路两侧违建后留下的。 这边呢，原来这是一个挖的酒店，然后旁边还有一些其他的好多的各种商铺啊什么的，现在应该是拆违，全都拆掉了。这大概是得拆了，疫情之前2018年底2019那会儿拆了。 季先生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利用这片空地拓宽黄金庄路，这样可以降低人车出行的安全隐患。 路能不能拓宽成双向单车道加一个人行道吧，好歹你看这个地儿，到时候老人小孩有时候推着车啊什么的，你这个地方开车，我也有时候开车过来就很尴尬，也很注意。 那么黄金庄路的路面情况该如何改善？能否通过拓宽道路来改善人车混行的情况呢？记者首先联系了朝阳区城管委，工作人员建议记者向朝阳区交通委询问，接着记者拨打了朝阳区交通委的电话，工作人员表示， 这条路是现况的通行路，您看它现在不是有围挡围着吗？这块是一个拆迁区，但是它现况路目前它没按规划实现。 那这个后续它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规划措施？这个道路它之后能不能拓宽，或者上面加一些车道线什么的？ 这条路我们现在是根据南磨乡拆迁的进度安排，看就是把两侧都拆迁完了，相当于拆迁完之后，它不就是就具备拓宽条件了吗？ 随后，记者联系了朝阳区南磨房乡政府，询问黄新庄路道路两侧的拆迁情况。工作人员回应， 黄新庄路它这块有一部分的集体土地是在南磨房乡，但是呢，黄新庄路它的行政管辖是在劲松，所以您最好是先问一下咱们劲松的行政管辖地。 于是，记者又拨打了劲松街道办事处的电话，工作人员表示， 这个我帮您问一下，您留个联系方式吧，就核实一下，然后再给您答复。 截至发稿，记者还没有收到劲松街道办事处的回复。黄新庄路周边的拆迁到底进行到了哪一步？而道路本身又能否拓宽改善交通状况呢？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近日，市民李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海淀区万全庄路东段有一段100多米的道路，人行步道特别窄，行人正常通行都困难，而且存在安全隐患。李先生说， 就是说你最少你得让一个轮椅能过得去，因为有推轮椅的，你知道吧？你现在别说轮椅，你人正常走过去，你要不侧身都不行。 李先生所说的人行步道位于海淀区万全庄路东段32号楼和33号楼之间，最窄处宽度只有30公分左右。因为两侧分布着许多住宅楼、商业楼、教学楼，平时人流量较大，非常影响出行。李先生告诉记者，以前人行步道虽然窄，但是行人还可以利用旁边的自行车道正常通行。 那个道就非常窄，大家这么凑合走，基本上就七扭八歪的这么绕，能绕得过来。现在不行，什么时候那个车，这都24小时恨不得都有地儿。 然而这几年，随着道路周边的不断开发，原来的自行车道被划成了停车位，无法再借道通行。李先生也曾经向市民热线12345反映过这个问题，但市民热线12345的回复他并不认同。 他说什么？这侧位停车已经就是规划了就不能改。我说你首先你保证行走的安全呀，没说不让你停车。 那么对于人行步道的宽度，北京市有没有相关规定呢？记者拨打了海淀街道城市管理委员会的电话，了解相关规定。工作人员表示， 从目前情况看，我们分析这个东西应该是没有标准的，因为有很多道路是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就比如说咱有一些道路，它可能比如说是属于市级道路，有一些属于区属道路，有一些属于背街小巷，它这是不同的。 那怎么看这个道路宽度够不够呢？ 这个他们有专业的测量呀，他们交通有这个需要交通队和他们那个交研院，就是专门这个到现场勘察以后，按照北京市道路标准去实化，不是所有道路都支持的。 按照工作人员的说法，不同的道路设置人行步道的宽度也都不同。记者随后也了解到了万全庄路属于市政道路，因此对于能否拓宽步道缓解目前的通行困难问题，工作人员回复表示，街道并没有市政道路的管辖权。 如果说呢，

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